第74集，很不对劲。 还好这个山洞很大，几下如今20-30人也绰绰有余。在营中等待的田福生担忧圣上会饿，便让每队人马都带上了一些包裹严实的糕点。和亲王的护卫队很是细心，将糕点拿出来时，糕点仍然完整。顾元白不饿，让侍卫们把糕点给分着吃了。说起来也巧，等侍卫们用完了糕点之后，外头的雨势就开始转小。不到片刻，天边重新亮起，太阳的强光照射大地，风雨已经停了。顾元白带头走了出去，外头的泥水泥泞沾满了龙靴，还有些湿滑。一旁的和亲王正在纠结要不要出手扶着顾元白，另一头的薛远已经上手了。 圣上小心脚下。 顾元白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净妆衣摆落在脚旁，已经沾上了一些泥点子。薛远看这些泥点子很不顺眼，他索性弯腰撩起了顾元白身后的袍子。顾元白低头一看，视线往他脸上一瞥就收了回来，一秒也不愿意多看，连笑脸都不冲他露出一个，还在生气呢。马匹被人牵了出来，又用尚且干净的披风将上方的雨水与皮毛擦过了一遍。顾元白翻身上了马，余光瞥到一旁的薛远，特地的用眼神看过他的下方，嘴角勾起恶劣夹杂冷意的低声道： 畜生东西。 这句话低，只有薛远听到了。薛远猛地抬起头，就对上了圣上居高临下的视线。围场地面潮湿，雨水打滑，狩猎是受不了了，但是圣上的安抚活动还没有进行完。营地之中早已被清理出来，适合烧制的猎物放在一块。薛远打死的那头熊在猎物中极其惹人注意，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往这上面看上一眼。薛远砍下来的熊掌，顾元白赐给他，让他带回薛府了。接下来该赏赐的赏赐，该安抚的安抚。宫中御膳房的厨子正忙着处理食材，香味远远就飘到了鼻子跟前。顾元白洗了手，让人做了一个简单的烧烤台，炭火点上，一群人随侍在圣上身边，兴致勃勃地学着烧烤。 诸位大臣， 顾元白淡淡笑道， 前些时日辛苦了，这一日就好好休息，等回去之后又要开始忙碌了。 能为圣上分忧是臣的荣幸。 那边捧着米的可是御膳房的厨子，叫他来朕这边。好米好甜啊，但这样的好米，天下之间又能有多少百姓能吃上呢？ 哎，是啊。 听着他的话，臣子也叹了口气，低声附和了几句，心中暗暗将圣上的这句话来回琢磨，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这是在反腐之前的最后提醒。顾元白自己动手烤了一串肉，与众臣同乐了一番，终于在天色将暗之前带着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回了京城。薛远拿着熊掌回了薛府，同薛将军练完了一会儿大刀之后，他将大刀往旁边一放，坐在一旁出了神。 我儿在想什么？ 我觉得我很不对劲。 哪儿不对劲？ 总是在想顾元白这样的不对劲。从围场回到府中直到现在，除了刚刚练刀那会儿没想他，现在脑子里又全都是顾元白了。 我总是在想圣上。 圣上？这就是忠君之心了，身为臣子自然得时时刻刻为圣上着想。 哼，忠君之心，我想起他心口就乱跳，这是忠君之心。 薛将军肯定地点了点头，老怀欣慰地拍了拍薛远的肩。 这正是臣子们想要为圣上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心。 怎么可能？ 春猎之后，朝堂上下的官员便开始紧密探查家中的产业，特别是本家不在京城的官员，快马加鞭寄回了一封又一封言辞激烈的信，让家中赶紧将什么腐败贪污的东西全都给解决了。如此过了几日，这天的早朝上，顾元白一身繁复沉重龙袍，面色严肃地下达了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反腐活动的命令。当日被圣上彻底清洗一遍的御史台和监察处，以及新组建的东陵卫，全都开始忙碌了起来。全国上下所有人，没有官员会知道反腐的机构会有两拨，顾元白要的就是这一明一暗的两拨人，把所有妄想应付朝廷的大蛀虫都给找出来。快马飞行，御史台的人被东陵卫的精兵们护着，朝京城周边的最近的一个粮仓奔去。如今的御史台已经完全把控在圣上的手中，孔义林与刚入东陵卫的秦升就在其中。孔义林心知此事是圣上对他才能的一个试探，便沉心静气，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出众的成绩。前头领路的是察院御史，也是一个忠诚的保皇派。察院御史在粮仓前翻身下马，不理周围满头大汗想要上前客套的官员，直接让人开了粮仓门。各地的亩产和收上来的粮食都被记录在册，这些册子已经被户部交给了御史台和监察处。察院御史看着自己手中的册子，沉声道：“ 开始。” 他完全不听官员的话，也不看官员递上来的统计，只笔直地立在粮仓门口，不停记录着下属上前通报的数据。 一柱陈米361袋，新米156袋。 下官随意在陈米之中查了20袋，其中有7袋有蛀虫和泥沙交混。 一道道通禀声响亮沉稳地在粮仓各处响起，在一旁等待着的官员头上的虚汗越来越多，双腿也是越来越软。 这个反腐的力度也太吓人了，这简直就是把整个粮仓给翻了一遍。 与此同时，以京城为中心，御史台官员带着官员们辐射一般往四处探查，做好准备迎来第一批反腐的官员也不禁个个满头大汗，谁也没想到监察官员们会有这么大的力度。各个储蓄仓如果出了问题，那么周围的官员就要接受御史台的重查，一旦查出贪污苗头，那就不客气了，一切按照律法来，贪污了多少银子就处以何种律法。朝廷开展的反腐活动轰轰烈烈，消息传到各地方时，各地官员全部都收敛了起来，贪官心慌，便开始亡羊补牢，吃的民脂民膏在暗中偷偷还回去，倒卖的各个储蓄仓的东西想办法买齐了弄回去，有的人钱财实在不够，只能咬咬牙掏出家底补上，再打算应付完监察人员之后把这些东西拿回来换钱。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圈圈绕绕，都开始欢欣鼓舞了起来。清官们比圣上还要关注这些贪官污吏一事，有的人已经决定主动出击，去主动抓捕贪官送与圣上处理。摩拳擦掌，既能解决这些蛀虫，又说不定可以立功调回京城。京城京官，那是整个大横朝政治权力最中心的地方，这次机会在一些人眼里未必不是踏上青云的机会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